一遍，任寂寞侵犯，一遍一遍，天空画着长长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旋转，像个月。你的天空可会有冷的月？放逐在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占据。 空灵的演唱融合上 Breakbeat 的电子音效，这首 EDM 版本的天空来自刘美玲。榜单连连看，我们现在回到榜上，接下来听到的是炎亚纶带来这一首他主演的电视剧《一路繁花相送》的主题曲《醉酒的瞬间》，首周上榜第38位。 从前可以抹掉重写他热许愿再擦肩，那张脸第一次亲吻在他耳边，那个瞬间好多年都新鲜，整个世界忙着告别，他的气味不曾走远，繁花不凋谢出剑，酒沦陷，上天事先安排那天遇见，成全醉酒的瞬间，一路是情节 酒沦陷，上天视线安排。

飞轮海当中年龄最小的就是炎亚纶，当年他才21岁。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接下来我们回到榜上，听到的是 Jocelyn 陈明喜的新歌，这是网剧艳谷的插曲花错，首周进榜排在第35位。 仰望天上月光，想你的荒凉冷漠都被黑夜埋藏，地不老天不荒，我等待更漫长，独惆怅一身红粉衣裳，到底蝴蝶沉迷着谁的发香，苦苦思量你的身影，离我多远，敷了眼抹浓妆，泪水凝结成霜，梦醒叹息中夜未央，风吹过那揭开了一张寂寞，如何看破你目光的长河，仰望天上月光，想你的荒凉冷漠都被黑夜埋藏，独惆怅一身红粉衣裳，到底蝴蝶沉迷着谁的发香，苦苦思量你的身影，离我多远，扑了眼抹浓妆，泪水凝结成霜，梦醒比梦中 是首周进榜第35位，来自陈明喜的花错。陈明喜是香港著名音乐人陈少琪的千金，他也是在做了很多努力之后才得到爸爸的肯定，进入到了歌坛。接下来这样一位榜下歌是来自于音乐人的千金，她是音乐人王志平的女儿王若琳。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《迷宫》，收录在10年前的她的首张专辑《Start From Here》。

明晚武警特战剧利刃出击将在江苏卫视开播，该剧由我是特种兵系列剧导演刘猛自编自导，讲述了武警某部队突击大队长刘闯深得上级器重，组建猎豹反恐突击队，与女特种兵的女巴突击队强强联合打击恐怖组织的故事。相比之前在《欢乐颂》等剧塑造的角色，此次杨烁突破了以往的荧屏形象，在利刃出击中不仅是特种部队的领头羊，还有很多卧底任务。此前刘猛执导的《我是特种兵》系列四部曲大获成功，成为现代军旅剧的主要代表。此次新作《利刃出击》，刘猛不仅借鉴了此前的经验，也加入了更多新的元素，在剧情上加入了谍战戏的元素，使剧集的内容更加丰满。近日饱受人们期待的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三部正在热播，相较于前两部，《舌尖上的中国三》的制作内容受到了许多质疑和批评，也面临着口碑下跌的问题。昨天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前两部导演陈小青在其个人社交平台表达了自己对第三部的看法。从专业制作角度上讲，这么短的周期执行力和完成度都是令人满意的，换我我做不到。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榜单连连看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榜上歌榜外歌，我们一起来听。这一时段首先听到的是新歌进榜最好成绩首周进榜第十二名，这是由毛不易所演唱的《不然》。 不会是一场春秋。

这是来自许嵩的《蝴蝶的时间》，像榜上的毛不易、榜下的许嵩，还有前辈罗大佑、张洪亮，他们都是从学医到写歌唱歌。而接下来我们榜单连连看，要听到的是新歌上榜第28位，这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音乐女生，在新春之际她特别推出这样一首别样的过年歌，由李宇创作并演唱的《年》。 说记得我六岁的羊角，别说以后当个

这是黄绮珊2015年用本名推出的同名专辑《小霞》当中这首《思念》，之前是本周冠军韩红的《一时间》。这两首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都是以回首的方式讲述曾经的自己，从小处着手还原他们最本质的声音面貌，带有一种洗尽铅华之后的平和。而说到张惠妹新专辑《偷故事的人》，在我们中歌榜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专辑还特别邀请到了林俊杰交上一首新歌，这首《身后》堪称是记得2.0版本，只是作词人这一次是从易家扬变成了 Hush。 身经百战的张惠妹在新专辑当中追求了一种极简风格，这首歌只留下了钢琴和弦乐为伴奏乐器。因为一度联想到自己过世的亲人，这首歌曾让张惠妹泪如雨下。 自己放最后。 这样一首喃喃自语的《未单身》来自阿令，我没有听到飙高音，依然是阿令擅长的苦情歌。人总是矛盾的，一个人觉得少点什么，两个人又觉得烦恼太多，所以才有这样未单身的概念。阿令曾经被视作是张惠妹的接班人，她以往的作品难度系数高，需要有爆发力。那下面阿令的这样一位小师妹唱功也是相当的彪悍，不过在这首歌当中，她将那种锋芒外露暂时隐藏起来。我们来听艾怡良这首《寂寞无害》。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，我想这就是勇敢。我们摸不到的未来，有他细心的掌管。没有天空怎么画上那片蓝，将来怎么安排也不难，慢慢来会习惯。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，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，感情里总有个人会落单，痛着痛着就习惯。我爱过错过这寂寞无害，唯有一天我还笑开，一路上要绕过了几个弯，才能来到最美那一段。成全我最爱的男孩，我想这就是不到的未来，有他细心的掌管。没有天空怎么画上那片蓝，归零以后才懂得爱。关于将 在你的爱之外，感情里总有个人会落单，痛着痛着就习惯。成全我最爱的男孩，我想这就是勇敢。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歌榜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艾怡良2016年单曲《寂寞无害》。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女唱将她们走心的作品呢。歌唱比赛复兴之后，为了获得观众瞬间的刺激，需要放大招拿绝活，比方说谭维维摇滚和民族相融合的华音老腔让人叹为观止，不过呢她也有温柔下来的时候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1年三中这首带着三拍子轻盈飞扬的《想见》。 太阳醒了，我开始想你了，让泥土帮我带去我的思念。当你呼吸到它的时候，我也能感觉得到。有些亮了，你会再想我吗？想想在你面前我傻傻的模样，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，北京流量不限量，全家无限用。 花香奥莱村，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，南四环花香桥东。 The weather

是倔强，面对空洞四面堂皇，有没有一些悲怆？谁把星星点亮？月光明珠尽黑夜等熄灭也无妨，因为风再凉伞还是在身旁，就算风依旧了人百寒阻挡，璀璨的年华在飘逸，我们忘了沾沾自喜，最后再慢相聚危机，别忘了落叶也归地，我们在麦田里相聚等你，谁把星星点亮？月光明如万丈，看清黑夜等熄灭也无妨，因为风再凉伞还是在身旁，就算风依旧了人把寒阻挡， 听到这首《极美》，来自于孙燕姿用音乐编织的世外桃源，选自她第13张专辑《跳舞的反骨》。在这张文艺又张狂的专辑当中，这首写出生活当中不全是咄咄逼人的狂热，当然还有平和和温暖。女唱将小题材的歌曲我们继续来听，那现在听到的是姚若龙、陈小霞为黄小琥在2015年写的这首《你老了》。当黄小琥拿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看到这三个字还是有一点乍眼和疑惑的。大家都喜欢别人夸自己年轻，很忌讳老这个字，但是等黄小琥熟悉完整首歌的时候，竟然把自己唱哭了，因为他说这首歌当中饱含了他的过往。 人越大越懂得世界是小的，不相见不代表不会重逢了，明明一层狠狠的被浪踏过了，怎么演个坚强演到双眼红了，我没说是不是都原谅你了，或许是希望你永远会记得，当年你从我脸上剥夺的快乐和洒在我心里洗不掉的苦涩，我说你老了像有 见和思念不舍。头就完了，爱的人一放手只能仰望着，忽然回忆像暖风送来了旧梦，我不确定自己想睡着或醒着， 悲伤旋律一遍遍在身边会放弃，无论到哪里都提醒你，如果爱像期待那么顺利，就不会有那些孤单心理，一件件在心里堆积，不管多努力都压着你，忘记躲不过去又害怕失去，拥有回忆想要神秘得到默契，期待下一秒的惊喜。